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咁啊，今晚咧就。台长暂时未出现，郁敏踩场暂时没有台长，咁都可能系只系第一节嘅啫，咁因为呢个阿哥咧就头先打个电话翻嚟，佢话要迟少少，咁冇问题，我哋即系经常都即系会出现残缺不全啊。嗱，今日咧即系当然有好多话题要讲啦，但系首先有个题目我都想讲下嘅。头先即系天蓝嘅主持啊喺度嘅时候，咁我话喂，点解你今日唔揾个台湾军事情报局嘅特务麦业成出嚟讲下，点解呢个台湾军情局介入呢一个占中啊？真系好笑。另外一个叫李崇威啊，咁啊威哥同阿麦业成咧都系啊，即系。细我少少啦，十年八载啊，咁亦都系香港即系右派，即系呢个侨团嘅即系领袖啊。咁佢哋系呢个忠贞嘅国民党党员系嘛，咁但系唔代表佢就负有呢个台湾军事情报局嘅任务，去搞呢个介入呢个占中呢个咁嘅大公部、民匪部。即系你话有几垃圾就有几垃圾呢啲报纸，系咪？譬如讲到兰花系咁，系咪？即系哇，讲到好似喺床下底睇住呢个兰花系运作咁嘅，又讲到我同佢嘅关系密切到咧，即系几乎系我系佢金主，系咪？同埋系佢嘅即系幕后策划者，我冇呢个本事喎。兰花系就俾呢个共产党点名系香港三大港独组织，兰花系加埋嗰两个。數埋都唔知道有冇200人，係咪？咁就成為呢個共產黨啊！而家嘅心腹大患，嗱，我就覺得咧，呢啲咧就係宣傳多於實際，即係想話俾你香港人聽咧。嗱，而家啲港獨開始鋪頭啦，啊，我哋一定要消滅佢於萌芽狀態，佢係為打擊呢個本土運動咧，即係揾藉口嘅啊！起碼佢最近有啲人走去啊，所謂闖入軍營啊，係咪？呢個葉劉淑儀話闖入軍營可以開槍啊，咁你咪叫解放軍開槍睇下咯，係咪？都好嘅喎，係咪？試下解放軍喺香港開槍，係咪？咁等香港人見識下，係咪？咪試下咯，最好就開呢第一槍，開完之後香港就亂啦。我話俾你聽啊，政改就一定係咁先啊！咁就香港人想唔革命都要啦，系嘛？不过香港人亦都未必有咁嘅胆，系咪？咁啊，解放军会唔会开枪咧？就唔轮到你叶刘淑仪，即系走去操心，系嘛？咁所以你话即系嗱，如果你话从一个真系相信吓呢、這个共产党真系派人嚟搜集情报，然后啊搜集情报，结果咧就系、是、咦有三个呢个港独嘅组织。咁但係由你大公報登出嚟嘅時候，或者由呢啲報紙登出嚟嘅時候，喂，越講就越離奇，係嘛？李崇威、麥業成呢啲即係所謂親台人士，或者親中華民國人士，或者香港嘅國民黨嘅中堅分子，咁就唔等於呢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介入佔中㗎嘛，大佬，你有咩證據證明呢個李崇威同埋麥業成？是呢个军情局派遣喺香港嘅情报人员咧，俾你知得到就唔系啦，已经系咪？所以即系如果你信佢，咁即系话共产党嗰啲情报机构都系垃圾嚟嘅，系咪？但我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就系、 他現在借這個這樣的題目或者製造這些輿論作為打擊本土派打擊本土運動的一個即係前奏，所以你結合呢個林鄭月娥最近表現非常之傲慢，你睇到呢個所謂好打得嘅司長，我叫佢落地獄，真係證明冇錯嘅。一個人屁股決定腦袋，作為一個 A.O. 啫嘛，你嗰陣時係做咩嘅？政務主任，一直以來喺個政府度，按照政府嘅政策，按照指引嚟做事嘅人，係嘛？一板一眼，以前係跟英國佬揾食，係嘛？而家搖身一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做個司長啦，你就牙斬斬啦，係嘛？俾你去主持呢個即係政改諮詢，即刻變咗共產黨奴才嘅奴才。所以小弟即係喺呢個政制事務委員會去年年尾嗰次會議裏邊話，佢要落地獄，係嘛？温馨提示佢唔係掟你呢個雞蛋，有機會掟你汽油蛋嘅時候，你睇下佢嗰種氣急敗壞，同埋你睇到呢個婦人嗰啲怨毒就開始出嚟啦，係咪？老實講，你睇下佢出身背景，竟然而家變成共產黨嘅奴才嘅奴才，呢個可悲到不得了，係咪？希望佢話希望香港嗰啲激進派人士唔好刺激中央。咁我哋又希望即係你中共唔好刺激我哋喎，點解你唔調翻轉嚟講咧？點解你唔去温馨提示共產黨唔好刺激香港人咧？係咪？共產黨啊一路都喺度刺激緊你香港人，但你香港人鵪鶉唔敢反抗咁解啫嘛？而家有幾個細路係咪夠膽喺呢個軍營度宣示呢個香港人嘅意識係咪？有咩咁大不了啫？大佬手無寸鐵，得幾條友係咪？你咪依香港嘅法律做咯，系咪？嗰、那个军营种地，你按照咩法律咧？你而家话俾我听，系咪？咪公安法，使死人冧屋咩？佢又冲到入去咩？你未入去又俾你拦住啦，已经系咪？叶刘淑仪仲讲到开枪，所以呢啲人咧，全部都应该落地狱，系咪？香港人系要诅咒呢啲人嘅，我而家话俾你听，不但只系要痛骂佢，仲要诅咒佢。第一个就是林郑月娥，你睇佢变成咩样而家？系咪？唔好刺激中央，系咪？仲有对于呢个元旦日嘅电子公投，佢冇参考价值。嗱，我都觉得系冇参考价值。我讲就得，你讲就唔得，系咪？你而家启动紧个政改咨询，任何嘅意见，系咪？你都要照单全收，系咪？喂，你一定系咁噶嘛？唔系点样叫咨询啊？点样叫有商有量啊？你已经定咗条底线，基本法。人大決定係嘛？跟住京官嘅話語係嘛？京官嘅言論呢啲就已經喺度底線嚟㗎啦，係嘛？你已經定咗呢啲咁嘅底線，有咗呢個預存嘅立場係嘛？咁你呢個政改就名副其實叫冇商冇量，就唔係有商有量係嘛？所以余若薇女神有句金句叫做冇商冇量啊，實現篩選係嘛？咁諮詢文件嗰八個字咧叫有商有量，實現普選。咁啊，余若薇幫佢改成咧就冇商冇量，就實現篩選啊！余若薇今日代表公民黨同呢個香港2020陳方安生啊、陳文敏啊等人啊，就開咗一個聯合記者會。呢、這個聯合記者會咧就特別提到一樣嘢啊，就係嗰個諮詢文件。佢認為咧，即係呢一個政改諮詢文件咧係揾老襯嘅啊！咁啊，甚至乎比2007年嗰、那個即係政改個方案咧，仲要不堪，係嘛？咁佢哋就出咗一個即係小冊子啊，就叫做《普選路不向左》，解讀政改諮詢文件，讀咧就毒藥嗰個毒啊。即係我覺得呢一班人咧，真係可愛到不得了，係嘛？天真有邪，後知後覺，係嘛？你而家先至知道。呢、這、一個諮詢文件有毒咩？係咪早係要講啦？係咪我哋神早已經講啦？係咪到今時今日，就算你講都係，即係你又冇一啲替代嘅方案？你有替代方案咩？你有冇話你支持公民提名啊？係嘛？你成日講冇篩選，嗰日台長都喺度講啦，任何嘅方案都係等於有篩選嘅，包括公民提名，係咪15萬人做一個門檻， 如果你拿到十萬個提名，你咪俾人收咗篩咗出嚟咯。台長嘅講法就係話，要喺一個法律嘅基礎底下，公平、公正、公開，大家有共識嘅嗰種篩選，係咪？年齡都係一種篩選啦，國籍都係一種篩選啦，係咪？我哋反對嘅篩選就係阿爺篩選，係咪？我哋反對嘅篩選係極權篩選，我哋反對嘅篩選就是北京話事，香港人是沒有話語權那種篩選，是吧？所以才要提出這個公民提名或者公民聯署、啊、提名這個候選人，然後讓香港人一人一票選舉產生這個所謂行政長官。而這個公民提名那個門檻就要考慮到，就是說在香港這百幾萬，就是說這三百幾萬登記的選民裡面，究竟是這個、十分一啦，是吧？三十几万人啦，亦或是这个二十分一啦等等，这个要考虑那个门槛，大家即是可以去即是考虑一下究竟用哪种方式。所以我们就建议全民制宪，重新立约，公民提名，普选特首，是吧？这个做法就是你要成立一个修宪委员会。我的提议就是将现在嘅政府，即係嚇呢一個所謂問責制，呢、這、一個內閣總辭，係咪？立法會解散，係咪？成立一個修憲委員會，喺過渡期間，可能為期半年至到九個月，就由呢個公務員治港，就係咁多嘢啦，係咪？修憲委員會就提出呢個修憲嘅主張，係咪？呢、這個修憲嘅主張主要就係關於特首選舉同埋立法局嘅立法會嘅選舉，係咪？修憲完成之後，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係咪？公民提名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仲有就係呢個一人一票選立法會嘅議員，係咪？最多咪得半年或者九個月嘅時間作為一個空檔，係咪？咁當然我講呢句説話，或者我提出呢啲主張，好多人都當係痴人說夢，係咪？冇可能實現。當然，比起公民提名，係咪？即係呢個更加好似冇可能。但公民提名嘅基礎必然喺全民制憲嗰度。公民黨同埋呢香港2020有咩主張咧？冇。公民黨嘅湯家驊有個主張，提名委員會擴大嗰個提名委員會嘅民意基礎，仍然係照嗰四個界別。民主党收货 ，OK。所以呢班咁嘅泛民主派系咪？话佢饭团，话佢伪民主派系咪？其实都唔够贴切，系咪？我有个老友就话泛民主派其实系语言工会啊，呢、這个我觉得都几贴切，即系话佢系一个工会嚟嘅。工会咧就饭碗最紧要，唔好打烂佢哋嘅饭碗。咁啊，佢哋嘅所作所为，无论佢嘅言论行为，系嘛，之前嘅言论，系嘛，之后嘅现在嘅言论，将会发表嘅言论，都系为咗保持佢嗰个议员嘅饭碗。所以泛民主派就等于议员工会，等于泛民主派嘅议员工会，佢系个工会嚟嘅，系嘛？佢哋只系维护佢工会里边嗰啲即系议员嘅利益。保住佢嗰个饭碗，系咪？即系如果香港人到今日都唔认清呢、這个认清楚呢个泛民主派个真正嘅嘴脸，咁你香港人咧就真系抵死啦，系咪？所以早几日李仪一篇文章吓、啊，即系评论呢个元旦嘅游行嘅时候，佢都不得不引述啊，即系一位即系读者啊写嘅。俾佢嘅电邮里边嘅内容系嘛？对呢个泛民主派啊，啲有关嘅团体，包括民阵啊、支联会啊、民主党啊，嗰个批判啊，认为呢啲咁嘅元旦游行、七一游行、六四集会继续喺呢啲人喺度搞咧，真系佢哋系唔会去参加嘅。所以点解今年元旦游行嘅人数会剧减咧？系咪？呢个系泛民主派必须要痛切反省嘅，但系佢哋唔会。是吧？他们只会抹黑别人，希望来还自己清白，是吧？譬如对于有些所谓激进本土派对这个啊即是卖港贼蔡耀昌的创星、啊、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激进的行为。真是无独有偶，刘慧卿和林郑月娥 都有志一同反对激进派，反对粗口，但是刘慧卿的民主党又整那些调你老母西，是吧？那不知道有没有人去问刘慧卿调你老母西为什么呢？因为你对着刘慧卿说我调你老母西，那看看他知不知道为什么呢？如果他不知道为什么，是吧？那我们都情有可原，他知道为什么，他怎会容许他民主党的人去制造一个老母西在元旦那里去呃钱呢？请问即我觉得我这几年呢，即最伟大的贡献呢，就是踢爆了这帮伪民主派。当然我付出很沉重的代价，为了踢爆这个伪民主派，踢爆这帮契弟，我是付出很沉重的代价，是吧？现在的人开始慢慢明白，譬如我见到李仪这篇文，或者我见到现在的年轻人对民主党那种讨厌，是吧？咁我付出呢啲沉重嘅代价，我都觉得係值得嘅，係咪？我而家成日俾佢哋喺背后度，係咪周日係咁唱话你收共产党嘅钱，係咪即係帮共产党手去分化呢个民主派，讲到自己信为止，係咪？我都冇所谓。个真相就係、是、你泛民主派係日渐沉疴，死路一条，是吧？这个政改的咨询，是吧？更加可以凸显这个泛民主派是逐渐向下沉沦，是吧？连一班学民思潮的僆仔都可以挑你机，是吧？叫你辞职公投，是吧？当然我就不喜欢认屎认屁的、真相就是辞职公投个祖师爷在这里， OK？我哋仲系身體力行，係嘛？喺學民思潮提出呢個辭職公投嘅呢個講法之前，小弟已經喺我專欄裏邊係提出呢個辭職公投嘅建議，動自己啊，即係自動獻身，我九龍西我辭 ，OK？ 唔使你毛孟靜辭，唔使你黃碧雲辭，我辭 ，OK？ 係嘛？俾班僆仔都可以挑你機，搞到你而家嘛要答問題。即係嚟呢度之前，我就聽啊，即係皇上即係封勾呢個李卓人，咁啊皇上對佢就好客氣。不過我覺得皇上做節目就一流，問問題係九流，係咪？你問嚟問去，你想問佢咩？佢咩睇法？佢咩意見？佢咪喺度帶你遊花園？我哋大家傾下啦，係咪？咁跟住好似得到一個訊息就係、是、啊，佢支持全民制憲，佢嗰個講法就係佢嗰陣時前線都有提過全民制憲啊。咁呢啲可攞嚟傾，因為佢覺得基本法既然搞到咁啊，都要寫過啦。咁都要寫過同提出一個全民制憲嘅主張，好似我哋頭先咁樣講嘅咁具體，成立一個修憲委員會，大家都好清楚，你提呢個公民提名係唔修改基本法冇可能實現噶嘛？是吗？他们这帮泛民主派就是明明知道是这样，所以他觉得公民提名是不可行，因为他不想修改基本法嘛。是吗？你一定要问他想不想修改基本法，怎样修改法，是吗？而依我这个李卓人在这里，你问他是不是因为那个约满酬金，他说不是他说，不是何秀兰说，人家的报道都没说你说，没说何秀兰，没说李卓人说，他说工党有人说，佢係 off record 嘅嗰個係，嗰、那個唔係生安白做嘅，我係知情人士，我又話俾你聽都得啦，係咪？你同啲記者講，你放風俾啲記者嘛，大佬！你而家出咗嚟新聞，出咗嚟發覺啲人鬧你嘅時候，你就喺度推裝，你敢唔敢正式向《東方日報》表示，即係話呢個抗議啊，同埋告佢啊，夠唔夠膽啊？如果你認為人哋抹黑你嘅，係咪？如果我就會問佢呢樣啊，告佢啦，我話。是吧？如果你认为他抹黑你，他实情就是有人跟东方日报的人讲的嘛，大佬。是吧？所以这班这样的人，是吧？即是如果当然啦，即是我觉得皇上即是你封勾又不想令到人吓到脚都软埋，你在那里闹人，如果帝国再封勾没人睬你的啦。现在至少戴耀廷又听你的电话，是吧？李卓人听你的电话，是吧？是吧？是吧？如果不是边个听你的电话，即是你如果好像我这样在闹人，不会有人听你的电话，所以我这个也都理解。但是我听晒之后他讲了什么呢？请问是吧？由头至尾就讲占中嘛，大佬。是咪？咁你揾咩嚟佔中呢？请问 跟住佢話超級區議會嗰個公投就好過呢個五區公投，因為會俾人哋混淆咗啲議題，啲黐線嘅。佢有人去選，佢梗係講唔同嘅議題啦。但係我哋睇投票嘅結果嘛，投票嘅結果贊成公民提名嚟普選特首嘅佔人多，嗰個所謂公民投票就贏咗啦嘛。我话知你嗰啲对手选反，喂佢选佢出嚟选，你望都望佢出嚟选啦，系咪？佢话佢出嚟选就会混淆咗啲议题咧，咪黐线咧！即系啲五区同一区有咩分别啫？一区佢都可以出嚟选，佢揾第二个议题系嘛？对手五区都一样，点样混淆议题啫？你嗰个议题系好清楚噶嘛？你嗰个议题就是公民提名普选特首，几清楚啊？系咪？休息一阵。 即系条例咧，就系喺2012年6月，我哋打紧拉布嘅时候通过嘅啊。咁就2013年4月29日就正式颁布实行。咁到而家就即系都系即系半年多啲啊。咁但系喺呢半年期间，大家都睇到个楼市呢啲所谓政府嘅双辣椒咧，咁啊令到个楼市气氛相对就比较冷淡啲。所以我认为咧，条例究竟能否？即係喺呢個提高一手住宅物業銷售嘅透明度同埋公平，加強對消費者保障，同埋為呢個一手住宅物業買方提供公平競爭環境咧，你係未得到全面嘅考驗嘅。OK， 呢個必須要肯定。第二個咧就喺你文件嘅第9至11段裏邊咧，嗱你交代咗銷售監管局，即係檢視呢個銷售文件同埋巡查售樓處同埋示範單位嘅工作。但我哋感到疑惑嘅就係、是。喂，所有嘅檢視結果係顯示咗一樣嘢，就係幾乎係每一個住宅發展項目初次提供嘅售樓說明書都有違反呢個條例嘅個要求嘅，係咪？有啲項目咧更加係違反咗即係條例裏邊有關嗰啲價單啊，再有銷售安排文件成交記錄冊啊、印製廣告啊，同埋示範單位嘅規定。咁究竟係發展商即係作為呢個交易？資源相對充分的一方理解條例要求出現問題，還是你們失職呢？是不是推廣功夫做得不夠呢？是吧？因為我看回你的文件，你說檢視的結果是這樣。另外一點就是說，在文件第14段裡面都說，就是透露了幾宗就是性質比較嚴重的就是懷疑違例的個案。我認為在不影響調查的情況之下，就是銷售監管局應該盡快公布有關情節。OK， 呢一個先係有透明度嘅，令到公眾同埋業界對有關規定更加了解，幫你做工作，等於係提高個警惕。嗱喺呢個29宗嘅投訴之中，已經完成嘅有25宗，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當然頭先都有提到嗰個檢控嘅建議嘅問題啦，係嘛？咁但係我覺得你係要公布嗰啲內容俾我哋聽嘅喎，係咪？咪要具體。个事实系乜嘢？你要公布先得噶。嗱，另外一点咧，呢个系我意见嚟嘅。过去都有啲议员，譬如话，特别我哋喺呢个条例草案即系辩论嘅期间咧，即系都有提过嘅，就系、是、一个市场两个制度，一手楼二手楼，你系好容易造成混乱嘅，系嘛？所以即系嗱，当然当局就话，我哋暂时无意将个条例嘅范围，即系适用嘅范围就扩大到涵盖二手市场，因为呢个都讲明条例都好清楚系讲一手楼嘅啫，系咪？咁但系事实上咧，即系系有必要，即系改变呢一种，即系从政策嘅范畴嚟睇，改变呢种一个市场两个制度嘅嗰个做法嘅，系咪？咁另外咧就话个二手市场买家都应该得到法律嘅保障噶嘛，大佬系咪？你二手楼嘅楼盘仲占嗰个成交量80.5%，系咪？你净系针对一手楼？ 阿黄议员，时间过咗好多噶啦。俾啲時間去答 我。我仲有幾樣，不過唔緊要啦。你可以回應就回應啦。一就處長回應嗰個二手樓，即係幾時可以將二手樓都涵蓋埋喺嗰個規管嗰度。 阿馮專員，你簡短回應。白小姐，你簡短回應啦。 Chairman, as this is a policy issue, I'll deal with it. I think when this issue was discussed in the Bills Committee previously, it was raised, and we indicated that this is something we would look at an appropriate time. But as the Honourable Member has quite rightly said, actually the market's very, very calm at the moment.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a particular urgency for us to extend the equivalent provisions provisions in the law. Having said that, of course, as my colleagues explained, the estate agent's authority has taken parallel action to ensure that provision on saleable area is already required from all estate agents. But other aspects, such as the brochure requirements, simply not relevant to second-hand sales. So it's not a simple matter of an extension. You have to look at a totally different regime for second-hand sales. So it's not a priority at this moment. 冯主任，唔系，但唔系嗱，我意思唔系叫你行，即系喺呢度条例，你会唔会譬如话，假设我哋禁枪暴力，你都要修例，系嘛？即系连呢啲二手楼都规管喺政策上边，即系咁样，系嘛？当然我哋明白，你一手楼而家呢个范围，你系唔可能涵盖到噶嘛？呢个我哋明白嘅，你头先嗰个答复，我系接受嘅，但系我意思就可唔可以积极啲谂一谂？ 俾阿冯主任回应埋咧。 多谢主席，我谂回应翻就系话咧，如果我哋发现有啲情况，买方佢哋嘅情况咧系会影响到公众嗰个利益，特别系准买家嘅利益咧，其实即使系我哋未完成调查又好，或者系只要我哋第一时间发现呢啲情况咧，其实我哋以往咁多个月咧，都已经即时咧系去透过即系传媒啊，同埋透过我哋自己嘅网页咧，系去即系。 提醒買家叫他們小心這類的銷售手法。多謝主席。 這個題目呢，就因為我們都過了中